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红顶里唱惊喜，中一下车闲谈，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暴雪将至是由董越编剧并执导，段奕宏、江一燕主演的国产犯罪悬疑片，于2017年11月17日在中国内地上映。主演段奕宏凭借这部影片获封第3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同时这部影片也摘得主竞赛单元最佳艺术贡献奖这一含金量极高的奖项，无疑是对影片艺术造诣的巨大肯定。那么这部影片到底讲述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暴雪将至》的电影故事。这部影片是导演董越的长片处女作，他将大时代与小人物相结合，深度剖析人性，试图挖掘人物命运和时代命运的关系，以及人与真相之间的关系。本片虽然票房成绩很不理想，只有不到2700万元人民币，但影片将文艺质感与犯罪题材结合得天衣无缝。在这个阴冷的南方小镇里，一起起凶手未知的连环凶杀案，和着下不完的冬雨，到处都透着寒意。暴雪将至，真相却不知何时才能到来。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1997年，南方某个小城，天气预报中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雪即将侵袭此地。于国伟是一间大工厂的保卫科科长，因为经常能破获工厂里的偷盗案件，而被身边人称作于神探。 老于，我听说你在你们厂逢盗必破，都叫你于神探啊。 这种夸奖的话我听多了，关键得看跟谁学的。 于国伟拥有很强的断案能力，同时他也为自己的天赋而感到自豪。他并不甘心一辈子待在工厂里，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真正拥有事业编制的警察。这一天，一具赤裸的女尸在工厂旁的荒地被人发现了。 死者的上衣被推至双乳上方，下身赤裸，跟前能起一样，脑后部有被钝器击打的痕迹，全身共有多处刀伤，大部分分布在身体的正面部位，刀伤的窗口并不深，大多是横行在表皮的划伤。死者的致命伤仍然是前颈部的动脉血管被割断，导致血流过多而死亡。 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法 与前些天发生的两起案件一模一样，一连串的连环凶杀案接踵而至。于国伟一心想要帮助警察破案，却无奈作为编外人员的他并不被警察们所接纳和重视。这不，他带着十几位本厂职工来到警队。 哎，你们干嘛呢？这是人肉可报。 站住！ 张队在吧？ 出去了。 张队， 怎么这么多人？ 都是我们团的，协助调查。 好不孬。 案发当天，这些人都不在班上，都有嫌疑。我是担心错过破案的黄金时间。 咱们带来的，咱们带回去。 人都带来了，要不做个笔录？ 张队摆了摆手，于国伟失望而回。经过调查，警方已经初步确认死者的身份。于国伟看着张队长墙上有关案件细节的照片，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死者的身份已经确定了，不是你们工厂的。 这都第几起了？ 第三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同一个人干的。 死者是活着死的，到那儿呀？ 被打晕之后运送到那儿的。 怎么到那儿的呢？ 方法有的是，一辆自行车就能做到。 于国伟带着自己的徒弟来到案发现场，模拟嫌疑人的作案过程，却一无所获。徒弟见他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十分疑惑。 师父，要不咱们再找找吧。 找什么呀？ 那万一凶手在现场留了点什么呢？ 人家公安局都翻了好几遍了。等等。 等什么呀？等凶手来啊？ 那没准呢。你太小了，啥也不懂。我告诉你啊，人喜欢回到他得意的地方。 于国伟话音刚落，就注意到不远处的土坡上有一个鬼鬼祟祟的黑衣男子，发现二人在注视自己，撒腿就跑，结果被二人抓回。 你干什么了？你跑什么？叫你跑跑跑啊！你说跑什么？你干什么呢？你啊，说。 我听说这发生了命案，这可是大事啊！我就坐不住了，就想过来看看。我不说瞎话，我平时上夜班，白天睡一觉起来没事干，就喜欢四处散散心。我这也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平时就喜欢听工友们说说那些烂，说是闲话什么的。 队长，你认识吧？ 我不认识啊。我听人家说他名声不太好，说他水性摇花，有人在灯光球场见过他。都装球场，你也知道，没什么正经东西，给20块钱就能随便摸。 你经常摸吧？ 我不摸，我喜欢听。他肯定是那个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让人给杀了。 听完他的话，于国伟把他放了。当天晚上，于国伟来到灯光球场，希望能有所收获。他看到场边站着的年轻女孩，就拿出死者的照片上前询问，发现这个女孩恰巧认识死者。 那个女的有固定舞伴吗？ 你这么关心她？ 她被人杀了。你好好想想，最近有什么可疑的人出现在这儿？ 我记得有一个奇怪的男人，他来了也不跳舞，就喜欢站在那黑黢黢的角落里。有两次吧，他还使劲地盯着我看，我好几天都不敢来这儿了。 他要是再出现，你还能认得他吗？ 我当然可以。 于国伟给女孩留下了自己的呼机号，叮嘱她 只要那个人再出现在这里，就立刻找他。由于于国伟在工厂里表现出色，他获得了劳模称号。 干得不错，再接再厉。 下面我们请获得劳模称号的于国伟。 大家来讲话，好好好。 感谢厂领导的肯定，感谢工友们的支持。我做出的成绩还远远不够，我要以不怕死的精神为我厂的保卫工作做出更多的贡献。我相信只要奋斗，人生就会更加精彩。一定活出自己的精彩，以高昂的热情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表彰大会结束后，于国伟和厂里的兄弟们一起吃饭，大家无意中说出了他的心声。 哎，老岳，你别老看那玩意儿了啊！ 啊，你也喝呀？哎呦，喝！ 哎，广州人向你学啊？ 学什么？ 你说这厂里要是没你该怎么办呢？ 这厂里有你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哎，哥几个，我说句实在话， 于哥，你知道我最佩服你的地方是什么吗？哥几个知道吗？ 啊，眼珠子啊，那叫眼力。 什么意思啊？只要于哥站在咱们厂门口，准能从那帮下班的人堆里当中看出来谁干了坏事。 哎，这真是这样，我跟你说。 那没办法，这是我的能耐。 别着点学。哎， 于哥，你怎么不想办法上吊？ 我上什么吊啊？我上哪儿上吊？ 别行话， 别行话。 来一杯，来一杯， 我上吊吧。 不是那个上吊，叫公安， 公安局。 那现实什么那个？ 怎么不现实？ 你就知道是，你懂什么？那轴承厂的老马不就破格掉进去了吗？ 哎，那地儿啊，还真是老于该去的地儿。 这话说的对。 所以哥几个，咱预祝于哥早日上吊。 好嘞，来，上吊。一定要坐下。是个随遇而安的人，该惦记的我惦记，知道吗？我跟你们在一起多快乐呀。 于哥，那可是事业编的， 鸡头凤尾分得清吗？ 我们这都有定数的。 快去 当鸡头， 鸡头， 鸡头。 很多事情都是有定数的，谁知于国伟说的这句话却在之后的日子里一语成谶。就算是和自己的情人燕子，于国伟也一点都没有透露自己的抱负究竟是什么，只是承诺若是有一天梦想成真，肯定第一个告诉燕子。冬雨依旧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第四起凶案悄然发生， 发现了自行车轮子的印记，不过雨太大，印记很模糊。受害者的身份正在调查，好像也是附近工厂的女工。 他们都有着相似的外部条件，这应该不是偶然。凶手也许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物色作案目标。 于国伟闻讯而来，准备协助破案，却被警察告诫要守规矩，要知道自己是谁。屡屡碰壁的他决心自己破案，抓住真凶，并以此作为进入警局的敲门砖。于国伟把自己在案发现场拍摄的凶手遗留物的照片以寻物启事的形式贴在工厂门口，等待凶手出现。三天后，果不其然， 他发现一名神秘男子在寻物启事前停留许久，于是赶紧下车追踪。他一路追踪，还经历了一番打斗，结果还是让男子逃脱，自己也差点丢掉性命。于国伟认定该男子就是连环凶杀案的嫌疑犯，他捡到了嫌犯掉落的一只鞋，确定他所在的工厂。他默默地筹备着一场绝妙的诱捕大计，而诱饵正是他的情人燕子，但是这一切燕子却并不知情。燕子曾对于国伟说过，自己的梦想是去香港开一家小理发店，正好能用上自己的手艺。于是于国伟替他盘下了一家位置不错的小店，在附近三家工厂交汇，号称小香港的路上。燕子很是感动，却不知这条路恰好是当初张队长对于国伟提到过的受害人都曾停留过的地方。而于国伟之所以做出此举，并不是出于对于燕子的爱，而是因为他看到燕子过去的照片，认为他很合连环杀人案凶手的胃口，准备以此引诱凶手上钩。此时工厂却突生变故，工厂转型，大幅裁员，于国伟因此下岗了。他更加抓紧了案件的侦破，时常坐在燕子发廊对面的小饭馆监视店里的顾客，等待嫌犯的出现。终于他盯上了一名可疑男子，根据他的体征找到了工厂的档案资料，得知此名男子名叫宋军。 宋百军身份不好， 工厂交汇处那条小街上，他就住那儿。这小子没拘过，没修过女人。 于国伟来到宋军的家中，发现是一个售卖各种刀具的店铺，而且在跟踪宋军的过程中，于国伟发现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色狼，于是要求他试穿自己当初捡到的那只鞋，发现正合适，他就更加确定了宋军就是凶手。而这时燕子发现于国伟在监视自己，并且从他的笔记里得知他一直不肯告诉自己的梦想其实就是抓到凶手进入警局工作。他意识到自己只是于国伟实现梦想的工具而已。 突然间一切都不真实了。 回家吧。 我都醒了，你还在做梦。我会离开这儿的。 留下来吧。 说完这些，心灰意冷的燕子跳下大桥自杀了。此刻于国伟才意识到自己究竟有多么爱燕子，已经濒临崩溃失去理智的他一气之下将无辜的嫌疑人宋军打成重伤，锒铛入狱。 张队，现在受害人情况还不太明朗，如果救过来估计也是废了。这是他资料。 我们调查过他。 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他与此案有关。 我们在其中一名受害者身上还发现了凶手遗留下来的血液信息，很快就要水落石出了。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这个冬天不知怎么了，雨水很多，暴雪将至。2008年于国伟被释放出狱，顺着张队长给他留下的线索，于国伟得知了当年的真相。原来他在工厂追踪的嫌犯才是真正的连环杀手。丢掉一只鞋的他在逃跑过程中被路上飞驰的汽车连撞两次，当场身亡。 看清他长的样子了吗？ 他当时满脸都是血，根本看不清楚。 后来呢？ 判我们全责，本来还以为要赔钱呢。 可后来也没人提了。 为什么？ 尸体没有人认领。 他没家人吗？ 公事都出了几周也没有人来，后来就烧了。 烧了？ 无名尸体的存放时间是有规定的，谁给你看着呀？后来那个姓张的老警察找到我，说他在医院发现了那个死者事发后的血检报告，还说这个死者生前与居其命案有关，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谁。 于国伟回到当时热闹非凡的工厂，如今这里已经破败不堪。 据本台记者刚刚获得的消息，有着近60年建厂历史的第四冶炼厂将在近日内实施厂区整体爆破，爆破之后的原厂区用地将被开发成本市最大的商业级住宅项目。听到此消息之后，原厂的职工群众纷纷表示欢欣鼓舞，喜迎搬迁。 不久后工厂爆破，这个一代人赖以生存的地方不复存在。于国伟站在当初燕子跳下的桥上，看着火车飞驰而过，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一切不过是一场徒劳罢了，真凶早已受到老天的惩罚。天上雪花飘落，这一年暴雪席卷了整个南方。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暴雪将至》。为了更好地诠释影片中的角色，两位主演可谓是煞费苦心。段奕宏此前曾经透露，为了保卫科干事于国伟这个角色，他体验了近10天的工厂生活，只求能够把自己置身于真实的场景当中，从而靠近电影中的角色。江一二呢，也去实地观察燕子这一类型的女生如何说话、生活和工作。当时他遇到一个女孩跟他说，你长得跟江一二好像啊，就是比他瘦点，让他哭笑不得。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